经翻阅着照片，重来不了的画面，关上了灯的房间，无所谓你不在身边。当爱情的羊之前，总要把伤心盘点，囤积太多的诺言，放太久过期不新鲜。原谅不必跟随着抱歉，眼泪也不必为了纪念。是不是我们该忘了最爱的一刻，找不回每次拥抱缺少的温热。也许是我们该忘了，越在乎越忐忑，理智拉扯，情绪曲折，到底怎么愈合？现在起我们该忘了心知不知的依依不舍，最好是我们都忘了，期待是错的，幸福很远啊。轻轻按下掉心中的思念，关上手机的电源，不再半夜